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明天天气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下午到夜间会有降雨，假日出游提醒您要注意防雨防雷。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旅行的老铁们啊，在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最近一个月的时间，有好些人是出去玩了， 没错。 但是我们瞄上了一位，这一位从6月15到16号左右吧，一直到刚刚我们录这期节目的时候才刚刚回国， 就消失了是吗？ 消失大概20天的时间。 我的天哪，去了朔州。 当然了，他消失是在国内消失了，微信朋友圈依然是非常的活跃。 是的，我们就密切关注他朋友圈。 对， 这20天他到底去哪儿了呢？ 是的，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超级旅行达人，永远乐天向上、活泼开朗的杨杰。欢迎 欢迎杨杰。 谢谢。 这次感觉杨杰是真的有点累喽。 我也感觉到了， 对吧杨杰？ 对，这行程比较长。 对啊， 对， 那个20来天，然后呢还不是自己纯玩，是带着自己的最重要的人去的， 爸爸妈妈，对不对？ 亲子游。 对 对，是反过来的亲子游。 反过来了哈。问一下，就是这趟你的感觉，除了就是身体感觉很疲惫之外，这个行程你的安排，因为你这是策划人了，执行人， 是的， 满意吗？ 还挺满意的，是吧？自我表扬一下，因为这次的确是以往的所有行程中最用心的一个。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这父母嘛。 对对，而且北欧可能是因为也没有这个之前像美国或者其他地方那么熟悉，所以就是我记得当时拉这个行程表的时候，有几天就要设计4-5个备选方案。 哎呦我的天！ 然后最终选一个个人认为最合理的。 我的天哪，4-5个选一个。 这4-5个是你都可以去实现的方案，对不对？ 也不是，它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比如我印象中最早的是，其中有一天，在芬兰境内有一个飞机，但是因为它从小镇飞赫尔辛基，它中间它那个地方不是每天都能飞回来的。 所以就要考虑这个我开车从一个地方出发到这个 B 地，然后是哪天到 B 地，然后到 B 地之后要飞回赫尔辛基，那么这天有没有飞机，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样。最开始设计行程因为是大半年前嘛，这个地方我也不是特别熟，因为以前没有从那地方飞过，然后 大半年前就开始设计了， 对 答应嘛， 冬天 呀， 然后当时就想的是也许查机票查不到那天的飞机，我说也许是因为机票还没放出来，但是后来到还剩三四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哎，看样子是真的那天没有飞机了，然后就要查他前一天或后一天才有，于是就要做行程的微调，车都要调，所以这方面其实还真挺费心的。 咱老看着人家分享成果， 对 这里边的艰辛真的经验丰富，也有一些闪失，你得考虑， 肯定的， 对吧？ 老马还得尸体呢，是不是？ 是的， 老马都抬不动腿了，只有半岛。今天我们要跟着杨杰，真的去北欧四国，是不是？ 四国， 芬兰、丹麦、瑞典、挪威， 对，经典的四国， 经典的四国哈。 就最近网红冰岛没有去 哦， 那个冰岛是后加进来的吗？ 对， 怎么了，周驼？哎呀，我这辈子够呛了，我觉得啊， 怎么了呢？ 你别自己的人生都否定， 跟 着杨杰去，我就是想问一问，因为我们老百姓出去一趟也穷家富路嘛，是吧？把钱花在刀刃上，这四个国家，我在我的印象当中都是很昂贵的国家呀， 是 北欧嘛， 是的，北欧确实贵啊。 相比之下，杨杰啊，俺也是老人了，替老年人问问哈，这四个地方哪个最便宜，哪个最昂贵？这四个地方， 最便宜的。 芬兰、 丹麦和芬兰都比较相对便宜， 只是相对的， 相对便宜 啊！ 最贵的肯定是挪威， 挪威真的是最贵 的，对对对， 吓到人了，有多吓人呢？ 你举个 大概，我吃个汉堡包之类的， 比如说挪威。我就被我吓到，我被挪威吓到， 被他吓到了。 对， 一推门，我们完了，吓的， 是 怎么回事呢？啊， 是就是那种711，他还真有711， 三 有711， 对，711那个超市里面卖的就是。 他们的711卖的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吧？ 类似吗？ 差不多。然后就说那种可乐，应该就是 可口可乐 350毫升那种 罐的 塑料瓶的， 塑料瓶 的可乐吧。 啊， 它丹麦克朗卖35人民币和28块钱人民币一瓶。 哦，那就七倍多， 3块5， 顶多3块5， 七倍多， 真是， 我的七倍，你可以想象吧，所有的东西都乘以7， 对啊， 一碗面20，一碗面140， 对，就是140， 真的吗？ 就是140，一碗面100，还不好吃，因为这次带父母，所以就吃中餐比较多，刻意的找中餐，然后就看到一家。忘了在哪儿了，然后 是中国人开的吗？ 是，反正是夫妻店吧。 哦， 但是那个店好像是开了很多年，还算当地，我觉得应该算当地比较好吃又比较实惠的吧。 140块一碗面， 差不多。 我的妈呀！而且是140块的丹麦克朗。 丹麦克朗，然后它 这还没成汇率呢啊。 折合人民币140， 啊，折人民币， 差不多人民币，反正120到140吧，应该。 哦，明白了。 是的，是的， 很好吃。 对，没办法啊，了解了北欧的物价之后，大家可以谨慎，大家可以有理性去选择你最想去的那个国家。 大家不要冲动啊，按住你的钱包。 对对，反正一次去7天，也就去一个就好了哈。其实四个国家我们都是以自驾的形式完成的，而且作为开车主要的这个主驾 主力， 对杨杰这一趟是体会了自驾的感觉，也有很多乐趣。去了哈， 是的，是的。 听说换了2辆车， 对， 咱们没有纯打广告，没有任何广告的嫌疑。就从驾驶体验来说，哪个更舒服一点？ 两辆前半程开了一个 X3 X3 啊， 对，然后驾驶还不错 啊， 然后 就是空间稍微有点小， 对，空间有点小。后半程是 XC60 完胜， 那个车我很喜欢， 你看 很喜欢， 对对对。 哎，那怪不得这个 XC60 最近卖的很火啊！ 对对 对，这两年卖的一直很火。 驾驶体验上，就我们就大家推荐嘛，如果去北欧自驾的话，首选 XC60 是可以的啊， 对吧？当时他是那个就是租车的时候，他是说 XC60 或者奥迪的 Q5 同档，就是 同档次 SUV， 然后同档也有X3了，等于是他这个有种某种意义上就没得选，他是随机的，就是因为我两个停车地方都是小城镇， 哦， 他都不是说像美国有些大的机场，他会出现柜台问你说，哎，你想要哪款？ 哦， 然后去选，但是这个就没有，这个恨不得那天早上就我一人提车，然后我都到那儿等了半小时了，然后那个租车公司那哥们儿晃眼过来说，哎呀，你怎么来这么早啊？你看我们都10点上班呢。然后他来 谁呀？ 然后他说啊，把钥匙就直接给我，然后就看了个表，就说是个X3，就没得选。 哦， 你开过也挺开心的， 是 吧？ 体验不一样嘛。 你说师傅有没有别的让我选选？ 没有，对 对。自驾的选择车已经感受完了、啊。 对对对。 我们这四国其实用40分钟的时间根本就说不完。 肯定。 我不知道杨杰这次跟听友去分享的话，主要是哪方面？ 哎，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你自己来说，这四个国家你最喜欢哪个？ 是， 如果说风景的话，挪威是最好的。 挪威哈、 啊， 贵有贵的道理啊。 对，挪威有 风景， 之所以贵，还这么多人趋之若鹜的，这么多，就他这么多年一直跪着，就端着架子不放着，一定是因为大家还是愿意送钱去的。 啊，是的， 风景第一是 挪威，风景第一位。 挪威，对。 哦，那不妨就整整挪威呗。挪威，你还是想从哪个？ 想从哪开始说起呢？ 你自己来啊。 挪威，就是去北欧有一个。 路线图 只有开车，几乎基本上只有开车能去的景点， 哦、 就是北角。 哦， 北角就是 北角 约 村。 北角 对，欧洲的最北端。 嗯，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是最严格的，因为大陆欧洲的最北端是属于俄罗斯境内的。 哦、 但是我对北角的解释就是，这是非专业人员不用特殊的交通工具 可以到达的， 可以到达的一个 最北的地方。 最北端的，它是基本上是北极圈再往北。700-800公里的样子， 是吗？ 对，它比阿拉斯加那个最北边 还要 北丢丢。 哦， 对，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你看这个地方很有意义啊？ 对， 哦、 很有意义。 嗯， 然后因为这次特别就是选了这个夏至前后去， 嗯， 所以它就会有著名的叫Midnight Sun。午夜阳光。 午夜阳光 在北极圈以北，所以夏至前后一些日子它是太阳是不落地的， 嗯， 就是太阳是不落进海里的，因为它北边正好就是海，然后你会看到太阳就是。从我们如果面朝北的话，就是从西边我们的左前方越降越低、降到我们的面前，就降到正北方，但是它还在海平面上面大概一两个太阳直径， 没掉下去， 对，没掉下去，然后又从我们右边升起来。 哦， 如果你查，大家查， 那这真是极昼了。 对对，大家查北角的明信片的话，就能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太阳画的弧线，大家查那个很有名的一张照片。对对对， 太棒了！这得拍多长时间才能拍出弧线来啊？ 对对，就是4-5个小时，不止，可能要6-7个小时。 对 对对，能拍那个效果。 要开到这个地方，不是说那个就是非专业人士可以到达最北端的地方啊？ 对， 就大家都可以去，只要自驾都可以， 没问题的。 咱开着车真的到达这个地方是需要花费多长的时间？是不是还比较久，还麻烦吗？ 我这次是开了2个白天，但是我出发的地方比较有意思。我出发的地方是在北极圈上， 哦， 北极圈上，这是在芬兰境内，芬兰境内一个小村叫罗瓦涅米，罗瓦涅米， 罗瓦涅米，老人村， 是吧？ 是吧？ 对对，叫老人村，对对对，老人村。然后对，圣诞老人，对，在那儿。然后他那个北极圈从那个村里穿过嘛，然后当时就是在圣诞老人村住了一夜，然后 在住宿 在那儿住了一夜，然后跟圣诞老人握个手、合个影什么的。圣诞老人就是在，对对，圣诞老人胖胖的，比我还胖点，很可爱， 是挺好啊。 是的， 问一下父母，因为到了那个年纪，比咱们那个大概20-30岁吧，大概。 对对对， 他们到这个老人村、圣诞老人村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呀？他们有很兴奋吗？ 他们还挺开心的。 有开， 对， 其实我刚刚在进录播间之前问杨姐说，这一趟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 对， 令我吃惊的是，杨姐告诉我说，他爸爸妈妈的体力竟然比他还要足，就是说这趟行程上，因为他主要是开车太累了。 对，太累，而且爸爸妈妈他要是你让这些上了年纪叔叔阿姨去玩，他们真的超级 是不是？而且这目的就是他们喜欢的地方。 对 对对对，强度设计，因为开始本来是想照顾他们强度，但是后来玩到最后两天我也有点累。 是他们照顾你的强度。 对对，后来他们开始照顾，比如说经常我玩回来在瘫着，然后我妈说：“哎，要洗衣服了，然后帮你洗衣服。”我说：“哇，你还有力气洗衣服？” 你看看， 对 啊。 然后我妈洗衣服的时候还能跟我聊天，我说：“哇，你还有力气说。”话，我真是 厉害， 太服我爸了。 对，你看这个老人们心里也有一个圣诞老人，对吧？这年纪哈，然后呢，杨姐的爸妈应该是非常外向，那个叔叔阿姨对不 对？ 一见到那个圣诞人，哎，没想到你这么胖啊！你好， 是的，是的。 你平时都吃什么呀？养这 么 胖， 吃顿三文鱼吗？ 嗯，没错。 那个什么样的？ 那个三文鱼是卡顿吗？ 对。老人就这一路啊，就给你的感觉，他们有没有就是因为毕竟是年岁在那儿摆着，再精神焕发，再体力旺盛，他也有比咱们累得快的那个表现。 有点，对。 有哪些时刻老人们是比较辛苦的？你跟我说说，如果带着爸妈出去玩的。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当时在几个城市里，在丹麦哥本哈根，哥本哈根，然后斯德哥尔摩还有赫尔辛基这三个城市，就三个城市其实都非常非常小。就我以前自己小时候去，十几年前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肯定是就用双脚就走完所有的景点， 不大， 对对。然后， 但是这次的话，就我为了绕过来，就是我就上来就买那种交通天票， 嗯， 然后但是即使买了交通天票，就是他还是有些景点要下车再走20分钟 嘛， 对 那种，就仍然就我爹就说，哎呀，走慢点，走慢点，或者说走一会儿要歇一会儿，就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觉得哎，这是要注意的地方，但是他们能撑下来。这点可能就可能穿鞋穿的比较舒服吧， 是， 就是 对 还没有到那种说哎不行走不动赶快回家， 反正 到那种程度， 对，反正是这样，需要身体力气去走路的时候，老年人体力就肯定比我们消耗的要大了， 对 吧？ 对，而且我发现，对，就是在城市里面观光让他走，和在那个自然的环境当中让他走同样的路程，他们更喜欢在自然里面， 没错没错， 嗯， 道道说太对了，就 是 最后一天，就为什么我现在回来精神萎靡呢？就是因为 精神萎靡， 对， 累的， 有点累。 对，就是因为最后一站，就是我安排了一个我从来我都没去过的这个北欧的景点，就先插一句，就是我其实这次北欧的行程是因为心心念念最后一站，其实前面的所有景点我都去过，只有这一个我是没去的， 都是陪爸爸妈妈玩的。 对对对、 嗯， 然后那个站就是大家在叫步道台， 步道台， 对、 哦， 它是挪威靠东南西南角的一个看峡湾的风景， 得爬山是吗？ 它要爬，对，它那个地方是停好了车以后向上一直爬，然后爬到山、嗯、几乎是山顶的位置。 是你微信说的4个小时那个吗？ 对对，然后它就是像一个悬崖一样的一个效果， 爬了4个小时。 我那个照片是看到峡湾的风景，然后。然后大家搜步道台的话，就能搜到它像一个悬崖一样，然后就人可以站在那个角上， 嗯， 然后就是从外面看反而更壮丽。然后那个地方的话，它设计的是4公里的一段路程， 嗯， 但是它那个山修的，它有人工修的这个痕迹， 嗯， 但是它修的特别的 简陋。 简陋，或者说也不知道它是故意的还是因为挪威人工太贵了，它就没修。然后它里面经常有那种40-50厘米、30-40厘米高的那种大台阶儿，而且那种石头很 30-40厘米哦， 没有 没 有打磨过， 对对，没有那种很不是水泥墨水，对。然后当时我就是，他设计是2个小时爬嘛， 哦， 然后我跟我爹妈都是4个小时下来，而且是一直是我爹妈在等我， 叔阿姨还能爬着、哦， 没问题，对，就是爬一会儿，就是我说不行， 歇会儿， 多坐一会儿， 嗯， 然后再爬、哦、再爬再爬，然后最后当然爬到四个小时爬到很开心，后来。拍照用了1个小时，下山又走了3个小时。 哎呦 妈呀！ 下山还对下山其实相对比上山要轻松一些嘛， 是 对，但是可能因为累了，所以就刻意走得慢一点。 哦、 然后反正然后那天就是我感觉回来就觉得 累的 不行 了，哦、太累 了。我妈又恢复到洗衣服和聊天的过程。我当时觉得我当时我就看到我妈，我就想到金庸里面那个金庸小说里面会。丁春秋，你明白吗？他出场那段就说这个人，这个啊，什么面色就是脸色特别好啊，气度非凡，对对，然后他爬山特别强，就那个细节就是他爬山。我当时想，我娘就是这种人，然后就是爬的时候，而且我娘还特别爱跟聊天的，上山下山一直在不停的说话。然后我当时连喘气的力气都快没有了，我娘还在不停跟我聊说，哎，你二姨怎么样？大姨怎么样？我说这些跟我也没什么关系。然后就 杨女士，我都忘了他们的名字了。 对对对对，各种奇怪的老家的亲戚啊什么的，就一直不停在 老人就这。 对 爱唠叨， 对我妈也最近玩微信玩的特别嗨，所以她就说：“哎，你看我跟她发微信，她怎么回复我的，我又怎么回复她了。”当时我说：“哇， 妈，你先别打扰我，你让我歇会儿。” 对对，就这样。但是特别，就那一天步道台那天 累着了， 对，是累着了。但是那一天就是 没有缆车吗？ 唯一一个没有去过的景点。 我当时我的感觉就是爬完了以后我很震惊，就是发达国家还有如此之简陋的景点。 是。 后来我想，他一是可就像刚才说的，他可能是对他可能是。故意的，我当时在一边下过想，我这要是包给一中国的这个施工队，估计2年之内全部砌成水泥台阶，蹭蹭蹭往上走， 蹭蹭蹭往上走， 对对， 然后顺便给你安个缆车， 对，安个缆车， 是那种吊桶形式的啊， 是的，是的，然后还有那个观景平台给你砌平， 是， 辟出一块停车场， 4个小时高不高？不高， 它其实并不太 高， 它的离水面就是真是海平面了， 峡 湾海面，它是604米的高程。所以其实我们 爬这么久， 对我们就算从水平面上爬，也才爬600米而已。 真的是那个道真的太不好走， 对， 道 的 它其中有一些地方就是肯定要手脚并用的嘛爬， 对，四肢都要用， 对，几乎 前方出现一个60厘米的台阶， 对对，就是那种特别惨， 哎， 对， 你身高1.47米， 对。 你肩了我的肩膀是吧？ 对对，就是那种 感觉，协作也很重要， 对 对 对, 对、 啊， 反正是爬这个叫做什么道来着？刚才说的这个 步道台 在挪威是吧？ 对，在挪威。 唯一一个杨姐没有去过的景点，还是挑战她的极限的体力的。 真是、 哦、 对对对， 它不单单是那种就是大自然的风光，而且它是非常的原始啊。 对 对，可能是由于人工太贵了。 对对对， 人工也上不去。 对，真的，我当时有一些 有一些石头啊是看着人马的，我想这石头不太可能是从下面运上来的，它肯定是就地取材，但是你得带个工具什么的把它凿开，然后还得给它铺上，也想想也挺辛苦的，这 也挺辛苦的、 但你当爬到那个最高峰的时候，然后看了一片墙，你还觉得特别值得， 哇，太帅了，那个真是值得， 是吗？ 对，我当时发朋友圈就是爬山4个小时，只为 这一刻，对， 然后底下无数的人去，值了，值了，值了，值了，值了， 对对对， 都这么说， 真是， 对对对， 真是， 是吧？杨立新说你们是爬爬试试， 对对对， 你们爬了一个60厘米的， 是吧？让我们一起炫猫叫，你以为容易？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而挪威会让我们感觉杨杰重点提到了挪威哈， 对对对， 行程起点是从哪里开始？ 飞的是北京飞丹麦。 哥本哈根从丹麦开始的， 对， 丹麦开始， 丹麦童话王国，是不是？你自驾的时候会有那些什么样的感觉呢？自驾的时候， 丹麦没有自驾，丹麦是只去了哥本哈根一地。 哦， 对，丹麦因为以前小时候去的时候也是坐火车去的，那会儿因为买了欧铁的联票，丹麦就是一个很安静祥和的和谐社会， 对吧？ 对，然后大家也尤其的安稳，而且可能是因为它结合了北欧的优点和这个就是西欧主，因为它地理上还是挨着德国的，所以感觉就并没有那么的玄幻。 饮食也是德国化， 对对，然后说话也就长相也像德国人，就反正我尤其是丹麦人，就特别长得就尤其的像德国主流，像欧洲主流那种长相。 就是丹麦，你给你的感觉就是没有留太长的时间，是吧？就是作为 对 哦， 待了住了2晚，然后中间加了一白天。落地的那天正好是丹麦第一场世界杯，特别巧。嗯， 我觉得你应该赶上好几场球吧，因为这2天的。 对对对，在丹麦那场是，下了印象特别深，就是我朋友圈也发了，就是打开房门的一瞬间，赶快打开电视，打开电视的一瞬间，丹麦已经赢了，正在拥抱。我说，哎，正好没有赶上这场比赛，但是赶上了这个结束。 是， 对对。然后第二天就一整天在哥本哈根待着，哥本哈根城市里就主要是为了最大的景点，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美人鱼嘛，小美人鱼雕像。 小美人鱼。 对对。 它现在什么样呢？ 老美人鱼。 它绿了。 它 绿了，它一直是绿 的， 是吧？对对对， 氧化了。 我以前去的时候没有印象，小时候没有看印象，但是这次去一看，说哇，果然和期待的一样，是绿了，它绿了。 小美人鱼原谅绿， 对，它也原谅色了，对对对。 哎呦我的天哪， 对， 那个绿的很自然吧？ 很自然， 很自然。 这怎么回事？绿是代表生机勃勃的意思。 哦， 这明明就是氧化了。 对对对， 道。然后这个氧化能修吗？ 可以修，再镀一个头。 对对，可以。 游人如织，游人如织， 特别多。对，然后那个小美人鱼有个特别，我这次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一发朋友圈，马上有去过的同学就说这事 儿。 他是在海边的一个石头上。 对呀。 河边还是海边？反正是在水边的一个石头上。那个石头是不是在岸上的？就是它是离岸大概1-2米，对， 哦、 然后呢旁边有几个小一点的石头，然后它是一个大石头，这个美人鱼坐在大石头上，然后它那个地方特别不好拍照，它这个海岸边修成台阶，但那个台阶修的也很不友善，然后拍的时候还挺勉强的，然后人也多嘛，然后上午稍微 挤不上去啊， 对吧？一点，就旅行团什么的中国来过 都来了， 然后但是有一些特别勇猛的。不知道是不是中国大妈，肯定是亚裔大妈。 亚 然后就能就真特别厉害，就是他们能从那个迈过那几个不太高的石头，能手能摸到那个美人鱼那块石头。但是我现在真挺猛的，因为我当时站在那，我都不敢过去，我就好厉害。 攀爬时候大妈的表情。 对，很兴奋。对， 大妈，我跟你说，抖这时候抖着丝巾。 对对对，就是那样，没错没错。 抖着丝巾，然后还 没错没错。对，张姐，赶快给我拍一个这个。 对，快给我拍。 来一趟 不容易。一定要把丝巾抖起来。 来不了不容易。 对，我跟你说，这大妈的丝巾文化，为了那个爱马仕丝巾也拼了。 那问一下，就是如果他们这个行为允许吗？安全吗？你觉得？ 我觉得不安全，但是因为 但是没有被禁止。 对，但是不被禁止，就我觉得这个他设计的人可能就是觉得。反正我这么弄，你肯定是爬不上去的。但是呢，你如果胆儿大，你想上去摸，或者你能凑过去，能摸到，至少能摸到小美人鱼的石头。我印象中，可能他最使劲伸手的话，能够摸到他，比如说尾巴呀，或者是，但肯定摸不到他 身子。 对对， 身子是摸不到， 摸到一点点。对对对，就只能摸到五个那。所以说，就是他不会有破坏性。 对， 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聪明的。他可能想到了，说我找到一个胆，如果有胆儿最大的人，他可能能。看上去那一步，但是他绝对爬不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个尺度掌握的还是挺好， 还是60厘米的台阶。 对对， 好朋友们，接下来是来自于我们那个田径队的代表，跳高运动员和篮球运动员，请上来。 对对对，就这一 跳高来，我一个撑杆跳。 对对对。 哎呀，一下跳太远过了。 全世界所有的就是受大家关注的景点啊，都需要一个理性的观赏。 对， 是的，这个很重要。当然它受欢迎，然后它也是簇拥的对象。但是如果你在那么多同样的观赏级别的友人当中，崩你来一个真的是翻越呀、触摸呀，也会显得格格不入， 对 吧？ 是的，这样不好啊。 对，这样不好，而且也是亚洲的面孔，对不 对？ 行走绿色的是踏遍绿的，你也是绿色出行吧？ 是啊， 对不对？ 你也得绿色呀，是不是？你得跟他同步。 是的， 对。 其实我们上面在了解到，杨杰这次带着爸爸妈妈出去玩，真的是亲子的相反的自由行啊，亲子自由行。 孩子带着妈妈和爸爸玩。 对，其实我在跟杨杰，其实到你们注意不到，杨杰在生活他爸妈的时候叫做爹娘，我就可亲了。 嗯， 爹娘，对 对， 包子店嘛。 包子店， 店娘，希望呢，夏木蛋也多听听他跟他爸妈妈相处。其实，四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点哈。杨杰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我们也很期待哈。 没错， 对，也帮我们即将带着爸爸妈妈、老宝贝们出去的朋友支支招哈。 对，看看爸爸妈妈都喜欢哪儿。 是的，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稍事停留，马上回归。 Heard you sing in tones of silver. Heard you cry on a summer storm. I loved you, but you did not know it. So I don't think about you anymore. Now you're gone, I can't believe it. I don't think about you anymore. 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这

咱们要不别看了。我说、哎、好吧好吧，不看了不看了，就这种，对 对， 特别典型， 有可能。 对，他们是真的特别喜欢自然的风光。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带着老板出去玩的时候呢，就 少走点教堂， 羡慕的好好设计设计。 是的， 不要他们有厌烦感和重复感。 哎，对， 这很重要啊！哎，这太累了，你还得 真的是挺累的。 能完成就不错了，能出去就很难得了，还得设计好线路。我 的，是的， 要求太多啊，不能这样。 没错没错， 对，其实爸妈心里可开心。 是的，是的， 那是 玩的挺好。 不管去哪， 大儿子带着我们去北欧四国， 嗯，回去肯定的，朋友圈都得发，然后 分享了四年朋友圈。春假就都春假了四年，每次都会这个时候提起来。 没错， 哎，这个月份是六七月份，那边应该是比较清爽的天气。 对，非常凉快， 你看 真是避暑去了， 是吧？ 每天我刷的时候，偶尔看看北京的这个天气， 37度， 各种窃喜，哈哈哈哈。 啊，对，真的，北京是37、38度啊， 晒得很厉害。 是的，是的， 对， 反正这个月份去的话，比较就是舒适的体感是不错的。 对， 因为你要太热太冷的话，自然会增加疲惫的这样一个 没错，没错， 快速的疲惫感， 没错， 对吧？ 嗯嗯， 一直是凉快，对。 对， 但是最北边就要那什么了， 穿羽绒服。 对，因为北角的话，真的是它风特别大， 嗯、 然后我就准备了。就是冬天的衣服、 嗯、 就是在北京过冬的衣服、 嗯、 然后当时我去的时候就说咱们都准备好 尽 可能要穿，然后就穿一天，然后那天果然就刮风，就老老实实穿着冬天的衣服， 踏实的， 就踏实了。 哦，还真是哈。 嗯， 北边越北越冷嘛。 对，越往北越冷。 是吧？ 北角，我觉得北角这个地方听起来好荒凉啊。 是 是 是，有点那种 很荒凉、 灰蒙蒙、神神秘秘的感觉， 对 吧？ 对对对。 像什么北角啊、好望角啊，还有像什么这个火地岛啊之类的，都是属于世界地球的边缘部分。 对，听起来就犄角旮旯那种 猎奇的感觉啊。 对对对。 其实，在我印象当中，杨姐绝对是个美食达人。你看是不是？她乐观的态度，然后对美食的向往是肯定的， 嗯、 因为北欧这四个国家饮食，因为刚说那个叫丹麦离德国不远， 嗯、 对不 对, 对？ 饮食啊，比如说肠子啊、肘子啊、火腿肠。 对对。 哎，我觉得我就特别想问问杨杰，这么热爱美食、这么专业的一个美食达人哈，有没有让你无所施展的东西？ 什么意思？ 就是在这个地方，你所有的这个美食攻略都用不上，对，你就找不着一点你能吃得惯的东西。 有吗？ 有这样的时候吗？ 有麦当劳，就是我一般就是，尤其是自己玩的时候，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找麦当劳。 哦， 品质能保证。 对，然后就说到这个概念，就是我如果去一个地方，发现这个地方是个小地方，我就会说完了，连麦当劳都没有。这是一个标准。对，然后但这种地方你就要挑，因为比如国内现在有大众点评啊，然后国外有那个Yelp。很多小地方都没有，就一个小镇可能能搜到三家。 哦， 然后这时候就只能找披萨，因为披萨感觉是最安全的。 哦， 对吧？ 就当地最喜闻乐见的。 对对 对， 披萨特别简单， 嗯、 然后就不太容易做坏， 嗯、 然后就吃披萨是最安全的。 嗯、 然后当时在那个 有没有吃到绝望的时候？ 还好，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尤其是我们可能还年轻人吃西餐会更适应一点，就你可以连续几天。 这老宝贝儿可不行。 我跟你说，在挪威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北欧国家，除了三文鱼，就真的没有什么太多吃的。 当时就是，但凡能有中餐的地方，我都让爹妈吃中餐。 嗯， 这样的话就保证他们对西餐的厌恶感没有提升，因为你今天可能有选择的时候你吃西餐，明天可能就没得选了，你就不得不吃西餐，这就很痛苦。所以就是，即使我知道这个地方可能有不错的西餐，我也让他们吃中餐。 对对对， 这 样的话，到被迫吃的时候再吃，再那什么，再吃西餐。 我带我爸妈出去的时候，是我爸可能那个什么替我着想吧。 啊， 那儿子嘛，对不对？ 啊、对呀、啊。 吃什么呀，爸妈？我就推荐的，吃什么都行、 嗯、 啊，挺好的。没吃过吗、 啊？ 吃了两顿西餐之后，我爸首先跟我妈说。嗯，那个，你先问我妈，我妈那个人比较挑剔的人嘛，当然也是亲妈了，对不对？ 嗯， 那个儿子、啊，你说你看这早上能不能好点住？ 受不了了。 然后我说没问题，我给你找。哦，什么豹子啊，什么安全吃。 对对对， 他那个人胃绝对是吃两天这就够够的。 是的，是的， 真是够够的， 真够够的，没办法，咱们都够够的，像他们， 就是 像他们，对吧？ 还是带点榨菜呀， 对， 这个方便面什么的。 问一下，全程自驾。因为自由性比较强、自主性比较大。 嗯， 比如说住酒店的时候，全程酒店嘛，还是有没有可以做饭的？ 基本上有，特别有做饭的，就是带那个灶台的地方。 哦，对啊，对啊，那不得施展一下吗？ 但是原料有没有特别多的原料？ 原料采集不好。 我最近 没有菜。 对，我最近养成了一个。就从上次去新西兰做的、 嗯， 我买了一罐那个海盐，嗯、就是那种吭哧吭哧磨那种、 哦。 然后那罐盐因为一共就很便宜嘛，人民币20-30块钱，然后他肯定用不完嘛一次。 嗯。 然后他也可以带回来。 是。 然后我就把那盐带回来，成为我的旅行盐。 哦、 然后这次还在海关问，因为放在随身的箱子里，安检的时候海关就说：“哎，你这箱子里是不是有罐盐呀、啊？”然后说：“哎，我说你猜的真准。” 然后我当时心想，他可能看到 屏幕看见你了， 对，他 扫 扫， 对他肯定看到什么晶，就是一个小罐里面是晶体的东西，还好他没想歪了。然后，但是就是因为这块盐说起来就是就。我就想尽量有机会做饭就做饭，然后但是其实做饭机会不是很多， 嗯， 就其中在北角，住在北角那一天呢，它是一个那种小木屋的大木屋， 哦，大木屋， 对，相对大的小木屋，然后它里面就有这个完整的厨房， 嗯， 然后锅锅碗瓢盆全都配齐了， 啊， 佐料都给你， 但是没有佐料， 没有佐料， 就是像美国的这种。就是大号小木屋，我称之为大号什么， 哦， 他们一般其实他们也配不了太多东西， 哦， 他们 顶多是盐胡椒， 对，盐胡椒，哦，对 salt pepper， 然后油我都要自己买，但是我， 嗯， 就完全全世界的油都是那种一旦拧开就拧不上，所以就对，所以油你而且油又是液体嘛，你又怕它漏在行李箱里， 嗯， 所以就算能带你也不敢带， 嗯， 是， 然后但是盐是带的，于是就是我们这一趟就因陋就简，就是全是买的方便面， 哦， 对，然后我爹妈还就是带了几包方便面，然后到了以后就是像吃中餐的时候，比如说在哥本哈根和那个赫尔辛基当时应该是， 嗯， 然后就找到中餐店的时候顺便找找有没有亚洲超市，有的话就会 采取点 补给这几包方便面， 哦，嗯， 还真用上了，最后对临最后一天才把这包 方便面都是加油， 救命的救命的， 加油， 真是加油，我跟你说要是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一碗方便面，哎呦我的天哪， 解千愁， 真的是 对汤全喝光， 救命神面的 里边那些粉末都甜了， 对对 我曾经尝试过，真的。 对，然后超市里面他会卖那种沙拉， 嗯， 就是那种像美国的话，他买的时候你是一包，他给你洗好切好，里面还是 蔬菜 配一包酱， 水果的。 对，但是北欧反正我没有买到配酱的，它全是就一包切好的削好的叶子， 啊， 然后你就泡面子，就泡面里吃，就生态叶子， 哦，生态叶子， 补充点这个纤维和维生素， 是的， 这种感觉。 哎呀， 嗯， 对， 反正到了 叶子炒了也行， 也行。对， 在北欧四国呢，饮食大家得多注意，人家的那么吃法， 嗯， 也不能太过于那什么了哈。 对， 这是适应适应哈。其实刚才说到那个饮食的部分，住宿的部分哈， 嗯， 其实在这个景点的分享当中，你会觉得你就是因为人出去玩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你之前的预设其实跟你现实当中有巨大的差异， 嗯， 比如说你连夜赶的半年之前就设计这个行程，比如到时候你跟爸妈出去，我是他的闺女， 嗯， 我觉得我设计的地方他们应该都挺喜欢的， 嗯， 设计好了然后会告诉给他们制造一个惊喜，到了目的地之后一推我一点儿不喜欢，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吗？ 还行，我这次还没有，因为这次大部分景点我都去过， 嗯， 所以我都是知道的。 去过三次了， 对对 对 对 对， 对，那还挺好， 那还好。就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没必要说那个， 我就是这样的，尴尬了好几回 啊，是吧？ 我并不稀罕，你这身体风啊，不要脸。 对，哎，地儿什么地方？ 对，我就觉得挺那什么的。 嗯嗯嗯， 还行。 对， 城里 我觉得还是跟父母商量好。 对 对对对， 别制造惊喜啊！ 对，就城里 没那么把握。 对，城里的那些小皇宫啊什么的， 哦，皇宫，哦， 就是尤其是教堂，他们是就是最容易这个审美疲劳的。我的话 全都是， 对， 真的是因为全都一样，它金碧辉煌的，而且你跟他讲这是什么什么教的教堂，这个有什么特点，这有什么故事。 对， 对 对， 一会儿就困了。 对，一会儿就困了。我不想听这个，我想看那个原始森林啊。 嗯，对， 我想看什么大山大河呀。 对， 嗯， 是这样。教堂是歇脚的地方。 嗯， 我们就在那坐半个很安静的坐半个小时，看起来很虔诚的样子。 对， 然后一会儿说行，歇够了，走吧。 牧师正在那，嗯， 对对对， 直接。 对， 嗯， 挺好玩的，反正 城市观光其实也去了一些哈。 对， 自驾的部分，其实叔叔也是也开了几天。 我爸开了就中间就是想让他开比较那种，按我就是傻路那种傻路， 厉害， 别开。对，中间我爹还差点撞了一次路。对，其实就是 别开了。 对，在芬兰境内。 啊， 但是 芬兰那次主要是去看那个芬兰浴嘛。 啊， 哎，有没有体会在芬兰那个跟 桑拿吗？ 对啊，有 桑拿是 必须得去。 圣诞老人村的小木屋里有桑拿， 啊， 一定要强推。这个我强推，就圣诞老人村一定要住他那个小 cabin 小木屋。 啊， 对，他那个小木屋是。我想怎么设？它其实就是一个小木屋，分左右两边。 哦， 然后当时正好我订了两间房嘛，他们就把这个小木屋包给我了。等于是，开开以后， 叔叔一间，他跟妈妈一间。 对，对，反正我 开玩笑了。 反正就是左右进，等于是进了那个屋以后，进了那个小木屋的楼门以后，然后左右各有一间房，然后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浴室，浴室都有自己的小桑拿房。 太棒了， 特别帅。然后就感，因为人在芬兰嘛，所以就 必须得感受一下。 对， 哦， 虽然其实硬件就是全世界的桑拿房都差不多，因为桑拿房本来结构也很简单。 嗯， 但是就是当时就 就一转人在芬兰一定要舒缓 压力啊。 对， 你在芬兰蒸的桑拿和你在这个别的地方蒸桑拿不一样。 对，这感觉特别正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 来问一个问题哈， 你问。 对阿姨人生有限的经历当中，阿姨去过几个桑拿房地 啊？是 那个70多度 鼓浪屿的那个。 俺进去吓一跳，给俺蒸的 啊！ 然后就是，是不是你不是全世界那个蒸桑拿方式一样吗？ 嗯， 俺那个就是一个炉子，然后往胶水的蒸汽弄俺脸上。您那个也是吗？ 是的，是的， 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对，大铜勺， 对， 铜的，俺那是竹的， 你那高级， 竹勺， 你那更高级， 那是这样的，哦，这类似嘛，对不 对？ 对，温度可调节吗？不可调节。 温度可以调 啊，对吧？ 对， 可以调节的。 它那个说明书特别可爱，我要强调一下，它那个说明书上没有文字，就是四个画。画的特别明白，一个小孩儿，然后就像四个漫画一样，然后就先开温度，然后在那等半个小时， 步骤 30 min， 哦， 然后等一会儿，然后就最后一张图就是画好，然后浇水的样子，就画的简笔画，反正画的特别可爱。我当时就特别印象深，对，我就说上面，哎，你看上面一个文字都没有，就是方便全世界的人民都能看懂。 对对 对 对，这点还挺细心的， 这也比较方便哈。芬兰玉文化，您那是王子说嘛，在森林边上，我的天， 哎呀， 小溪旁边， 哦，那真带感， 对。小木屋 啊， 嗯， 那一蒸 有 也是在罗岸涅米， 对啊，有到这样的服务员给他们烧烤，烤着， 你又喝， 服务真的非常贴心，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林间哈，那种吃烧烤泡桑拿，我觉得这个感觉 是。等你泡出来的时候，我的烤肉也已经出炉了。 嗯， 来一号秋天出炉的烤肉， 全糊的，你是要半糊的还是全糊的？ 对， 七分糊的，哦， 七分糊是，哎呀，七分糊这个劲儿还挺难拿， 是不是？但是芬兰是有那个芬兰浴的文化哈， 对对 对，得去体验体验。 嗯嗯，然后要说到蒸桑拿，我要强推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好， 这个东西是一个饮料， 嗯， 我们可以喝 蒸桑拿的时候喝的。 对，它还真是蒸桑拿，它是我第二次去芬兰，就是5年前这个开车那次跟朋友，因为有一个芬兰本地的朋友带我们玩，然后那个东西叫金浪。GIN 就是杜松酒， 杜松酒。 本来想猜猜什么样的，是酒类的。 酒，杜松酒。然后 long 就是长那个词儿 ，long， 它是一个这个一听罐里听的饮料。 哦， 然后它是柚子味的，这个 酒精饮料。苏打，哦， 苏打 水， 柚子味的苏打水， 柚子苏打水 配上。这个杜松子酒两个配的， 哎呀， 然后大概酒精度是5%左右。 哦， 我特别爱喝那个饮料，那个饮料就是因为它这个酒精度跟啤酒差不多嘛。 哦， 但是我记得当时我们去，我第一次喝了以后特别喜欢。他说那个芬兰那哥们说这是我们蒸桑拿的时候专门喝的。 嗯， 而且这次我又知道一个消息，它不是一个流传很久的饮料，它是52年赫尔辛基办过一次夏季奥运会。 哦， 五六十年前。然后那次为了那次奥运会来专门就设计出这么一饮料来，结果从此就火了，然后一直就是这都半个世纪过去了，然后还一直很火。我特别爱喝，这是我唯一爱喝的酒精饮料，因为我这人其实不喝酒。 凉着喝吗？还是 对，要冰着喝。它就是蒸桑拿的时候喝，然后 冰着喝。 对，冰着喝。 热热的桑拿，然后把那个拿进来，哇， 对对，超级好喝。然后当时我记得我们第一次那次去开车的时候，我就跟那个芬兰哥们儿，我们去超市就买嘛，我们管他，我开始第一次问他，我说这是不是啤酒？ 嗯 ，Is it beer？ 他说不是 beer。然后从此我们就管他叫 Not beer。 啊， Would you like some not beer？ 你要不要再喝一点不是啤酒？ 芬兰的 real， 对，芬兰 real， 对，真是就是玉，他就是，我记得淘宝上后来有了叫玉，就叫玉条什么鸡尾酒，可能就跟那个 real 这个 挺 定义 的， 就 是我的柚子味道啊，苏打水， 对，蒸桑拿和松子酒绝配哟。 对，还真挺舒适。 对，这是我最爱的一个东西。然后这是要我个人推荐。然后最近好像说已经进国内了。然后他最近几年才刚刚开始做国际推广，然后所以我记得我5年前回来以后心心念念，然后在淘宝上就找不到，我自己还专门在淘宝上买杜松子酒，买搜各种味道的这个柚子味的各种东西， 试图配 不出来那个味道，对， 哎呀， 对，现在淘宝卖还挺贵的呢，淘宝卖的。 哦，是吗？ 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查。 是，你看这个勾起大家想品酒的一个愿望哈。 对， 你看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这么几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玩的话，其实如果你吃得好，住得好，喝得好，眼前的风光稍微差一点，你都觉得好。 啊，对，但是这几个地方眼前的风光是差不了的。 我想说的是，你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然后你眼前的风光又好，爸爸妈妈应该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可是这次住都是怎么样了？ 酒店 没有特别很特色的风格。 住的话，基本上是比较传统的酒店，然后稍微小的地方就因陋就简，其实就是看着。 对，看没问题，不至于，不至于， 不会，不会，不会。 就其实看起来最简陋的是在北角那一个大木屋。 你看北角去了很多次。 对，北角 大 木 屋。 对，北角那个大号是不是大号小木屋？ 对， 大号小木屋。 它那个其实所谓简陋，也只是说，就是它上下水、上下电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开着暖气也是。它只是说，你看到那个房子里面没有那种什么， 装饰 地板啊，对 啊 或者是墙上贴着什么 画儿，什么 画儿，什么 给你挂着大鹿角， 对，非常朴素。然后他那个地方，他很偏近青年旅社，就国外年轻人去玩的时候，跟就很多青年旅社就很多青年旅有这么一个好玩的设计，就是他因为他洗床单被罩是要成本的嘛，所以有些旅社说我们不给你配床单被罩，然后就会给你便宜。或者说就是 自己带， 对他，对他最基本价格是不含床单被罩的。然后我是十几年前，就是那会儿在英国上学旅行的时候经常能遇到，但是因为这么多年一直都住 hotel 而不是住这个所谓 hostel 不是青年旅社，就已经忘了这样了。然后我到那儿，到我就是拿了房卡之后，到了我自己小木屋，一进屋我就发现哎没有床单被罩，然后我马上反应过来，我说哦，这很可能是像当年的青年旅社一样。然后我转身回去问他们，他们说对，我们这是要租的，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床单被罩加那个床，加 床品吧， 对，床品叫 linen 嘛，英文叫 linen， 然后可能是人民币，可能是合40块钱 租， 对，租一套。但是我就突然想起这么一细节，就是如果年轻人去玩的话，当然年轻人更多也会住这个青年旅社， 对， 就自己备一套，这个就备两张床单去的，说是，就是他那个设计就是下面是床垫，上面是被子，然后这个 中间全有床单， 对，中间是两块布，两块布中间是你。 哦， 明白意思吧？就像这三层的三明治一样，这样的话就是你睡完以后，那个底下的床垫和被子都是不碰你的皮肤的，只有你自己带的那两块布是碰你的皮肤的。这样的话，这样的你加在那，这样就很方便嘛。 对，建议自己带个被单儿。 对对对，这样的话，青年旅社就不用洗被子，也不用洗床单。 对， 然后你只是自己，比如说你，因为你自己不嫌自己嘛， 你 最多 你也 可能睡一两个礼拜才需要洗一次。这是一个小细节，我突然想起来了。 对对对，其实仅仅用40分的时间介绍这段行程，肯定是不是那么细致的？ 有太多遗漏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是能感受到的，其实就是杨杰花费的心思，半年的准备，带着老宝贝们去北欧四国。国王就仅凭这一点，就是羡慕死很多声音机前和我和道道这样的听众朋友，对不对？除了是物价的问题，其实就是份心思和这个悠长的假期，这个是相当难得的， 对 吧？ 是这样的。 虽然现在杨杰就在给我们录节目，已经累得你刚刚回来时差一天， 真的是很累啊， 能感觉出来啊。 这次得在家歇一段时间了吧？ 对对，稍微缓一缓。对， 我就最后问一下， 嗯。 咱爹咱妈的体力恢复怎么样？ 他们比我有精神，就是 还洗衣服聊天呢， 遛弯儿。 对他们就是什么超市购物啊，做饭呀、啊。 我的爹健不如飞。 哎呀， 对对，像我回来以后，我说我当时就是机场回来，我说咱们按原计划叫个外卖吧。我妈说没问题啊，叫完外卖，然后吃完外卖我就睡觉，然后等这个天黑之前又醒来了，因为我们中午落地，晚上醒来以后，我妈已经煮完饺子了。哇，太厉害了！就是我说，他说啊，我说你睡没睡？他说啊，我睡了一会儿，然后就醒了，然后就开始煮饺子，然后就明显要洗衣服什么的，我还处在半瘫状态呢。然后我妈已经开始生龙活虎了。 其实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现象：如果这场旅程当中他是感受者，爸爸妈妈是感受者，你是策划者、旅行 者、 执行者。所以说，大家如果去跟着一个比如说地接的朋友，带你出去玩的朋友，多让他休息，就他很辛苦。 对， 体力、脑力、操心， 对，操心，他在想方方面面的事情。 是的，彼此尊重哈。 对， 如果你要找一个好的领队的话，要好好的跟他相处啊。 是的， 不要那么多的事情埋怨他，对他也很累，他也是 相互理解， 对，相互理解，才能有更好的行程。 是， 今天谢谢我们那个孝顺的杨姐，非常孝顺， 谢谢杨姐，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也希望杨姐呢赶紧缓过来，再出去玩的时候再来我们节目分享哈。 是，下一站目的地定了吗？ 有吗？ 下一站应该是阿拉斯加。 哎呀。 对， 去这地方， 对， 就还是带着爸爸妈妈去。 没有，这次可能是应该是 你说绝不带了， 这次再下次去可能再带。 真好， 好， 希望阿拉斯加一切顺利哈。 好，谢谢， 回来再跟我们分享。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现在节目叫做《今夜思雨时》，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拜拜， 拜拜。 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